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，朝鲜推出了第21届金正日花节宣传画。宣传画上印有一朵不灭之花金正日花，以巍然屹立的正日峰和革命圣地白头山密营故居为背景，开得美丽的形象。宣传画上端印有口号“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”和“光明星节”等字样，以及花节徽标和正日峰上空的焰火。宣传画下端还印有“第21届金正日花节”等字样，标有花节地点和期间等。